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 FM 100.6 京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16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运动健身的话题。今天和我们一起交流这个话题的依然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还是先有请李教练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阳。 欢迎李教练啊。最近我和李教练关注到在我们微博当中的一些热搜的话题啊，跟健身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联系，但是呢这个联系主要出现的这个点呢，是从我们的这个运动营养补剂的问题上去入手的。比如说我看到有一个话题说，有一位这个热爱增肌的男士啊，一个月之内吃了160袋鸡胸肉，导致自己的肾出现了损伤。 他真有钱、 啊、这个主要他可能是为了增加蛋白质的这个需求嘛啊，这是一个新闻。之后没过两天又看到一则新闻，说一位女子长期吃蛋白粉，结果又查出了慢性的肾病。这两则新闻好像听起来关系没有那么密切，但是我发觉好像他们对于蛋白质的需求格外的多啊。那在我们的这个健身人群当中，对于蛋白质的需求呢，我觉得可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多。但是对于普通的朋友来说，也有这么一类，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位女性朋友啊，她长期去吃蛋白粉，觉得好像是对于自己身体的一种营养上的补充，但实际上却造成了一个身体功能上的问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从咱们的这个日常的，不管是健身的角度也好，还是说从我们的一个营养补充的角度上，多和大家去谈一谈吧，这个蛋白质、蛋白粉这个话题了啊，李教练。 蛋白质想我多冤呐， 我招谁惹谁了？ 对，好不容易说帮助大家补充营养嘛， 本来说这是个好东西啊，怎么现在听到它还有点给我们带来了一些 危害，是吧？恐惧啊。 嗯， 说实话，从科研的角度啊，蛋白质的摄入对于肾脏的损伤一直以来就是一个有研究的话题啊。 嗯， 所以我们其实想就是给大家讲，既然肾脏损伤了嘛，其实啊，我们也看到了，其实有一些检测的方法，还有一些有关于肾脏的一些习惯，我觉得大家还是要了解一下的啊。先来简单说一下吧，蛋白质它的本身的一个功能，肾脏的一些啊，我们自我的保护啊，对吧？尤其比如说肾脏它怕什么，我们先说一下怕什么，我觉得大家比较关注这些啊。首先它怕盐 啊，高盐， 太咸， 对， 钠离子。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我不吃那么咸，但是你知道吗，如果你经常在外面吃饭，订外卖，或者经常下馆子，这盐都少不了。 对， 还有就是喜欢吃这种 腌制类的食品， 对， 咸菜啊。 还有你知道有一类吗？就是挂面。还有方便面等这些已制成的这种所有的这种食品中，钠离子含量都非常高。比如说高血压的这种我们说的病人就不能吃挂面，挂面中钠离子含量非常高。所以其实肾怕什么？怕钠离子太多。然后第二呢，就怕暴饮暴食。其实所谓的暴饮暴食是什么？就是一次吃太多， 不管你是哪怕你吃的什么东西喝什么东西太多的话，其实对肾脏而言负担都非常重。 嗯， 我说一个肾脏代谢的例子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开始算啊，你吃东西吃完了吧，你也吃了一些肉都没有超量吧， 嗯， 但是你知道你的蛋白质代谢从你的肾脏完全代谢完是多长时间吗？ 嗯， 大约得5到7个小时。 嗯， 你吃进来食物到你胃排空需要90分钟左右。 哦， 啊，60分钟到90，取决于你吃的多吃的少。60到90分钟之后，这些食物就进入到小肠。 嗯， 然后你的肝脏的胆汁分泌的胆汁通过胆囊、通过胆管到了小肠，帮你消化吸收食物。 嗯， 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吸收那些什么蛋白质啊，就变成什么氨基酸，然后进入到血液，慢慢开始流到你肾脏。肾脏像一个什么过滤器？ 嗯， 开始了啊，就解毒它、吸收它、过滤它，对吧？一系列其实有 分解它。 对，然后其实负担就会很重。 嗯， 所以为什么我们一次性吃特别多蛋白，你马上尿液就会有味道，甚至有泡沫，对吧？就是这样的。所以呢，等它开始完全。当你消化吸收所有的食物都消化完，让你的肾脏过滤完，差不多最快最快也得5个小时， 嗯， 最慢也得7个小时。所以比如说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晚上吃东西过晚？ 对， 因为我们在睡觉的时候，肾脏是他在值夜班， 就本来应该让他休息的时候他却在工作。 大家以为好像我们睡觉肾脏是在休息吗？并不是。你知道肾脏什么时候在休息吗？ 嗯， 在我们做运动的时候肾脏是休息的。 嗯，因为它不需要分解那些食物了，是吗？ 做运动的时候血液会重新分配，它流入肾脏的比例会减少。 嗯， 而且大量的血液也都不去流入到肌肉当中了。 嗯， 所以我们那些营养代谢物质都去修复肌肉了。 哦， 帮助肌肉去功能了，在那个时候肾脏就是得以休息和睡眠。 哟啊，这一点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听声要听重点啊，这个真的是对于我们肾脏起到很好保护的时候是在运动的时候。 所以你要保养好肾脏，你要保持每天都要规律的运动。 嗯， 就是养肾最好的方法。 嗯， 第二个就是我们说的烟和酒。 嗯 啊，其实抽烟的话，对于因为烟它一个什么，它会很直接的让你的血管弹性变差。 嗯， 很快做过这个实验的，你刚抽完一口让你做运动，和抽完烟10分钟，和抽完烟半个小时、2个小时，包括24小时，都会做过不同的压力测试，结果发现抽一根烟对血管血压的影响会持续24个小时以上。 哇，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烟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东西啊？ 就直接说烟不是好东西就可以，我觉得还不是什么很好，它就不是好东西。 然后饮酒， 嗯， 那我们不说了，酒精的问题是脱水，也是血管的问题，而且它对肝脏的负担加重以后，其实酒精是我们人体无法识别和吸收，它没有说某个物质，所以肝脏呢又通过分泌各种酶的方式转化，让它排出体外过程，所以其实酒精进入体内，人体是属于轻度的中毒过程。 嗯， 所以我们很多人就是比如说脸上有反应啊，这些变红啊什么，其实都是一种中毒的现象，只不过这种中毒的现象一定范围内我们人体是可以承受。 嗯， 所以大家就是还觉得还挺享受啊，喜欢这种微醺的感觉。 嗯， 但这些对肾都不好， 尤其是过量嘛。啊， 嗯，对，过量就更不好了。 是的。 下一个可能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能不吃药不吃，因为药物吃多了对肾脏的损伤也是不可逆的。 嗯， 所以更别提那些滥用药物。什么叫滥用药物啊？就是哎呀我感觉有点感冒，哎没事吃点药。 嗯， 就是一有点什么症状，哎没事买点药吃，就把这个吃药好像就跟吃这个甜品加餐似的，啊， 当成吃饭啊，家常便饭啊。 哎， 绝对不可以， 对肾脏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啊， 是的。 还有就是不喝水。 嗯， 就因为有些职业很特殊，所以他可能久坐啊，或保持在某一个岗位，他不能离开。 就像我们的医护工作者，他们经常奋战在一线的时候啊，他们吃饭喝水的时间基本上是没有的，可能等他们休息倒班的时候才有时间换下他们的工作服务。 包括我们的老师、警察， 对， 都是这样。他们在岗位上一待好久，我不可能说待会儿我去找一个卫生间，我离开我的岗位，没人来顶替我。 嗯， 对吧？所以当然这个，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不管怎么样吧，就是你要养成一个喝水的习惯。 嗯， 虽然有特殊的一个状况，但其他时段要喝水啊，要保持好。还有就是长时间憋尿，其实喝水少和长时间憋尿这两个算一块， 嗯， 这就对肾的损伤非常大。 嗯 啊，最后就是有一些已经已有的慢性疾病， 嗯， 比如说糖尿病， 嗯， 高血压的问题， 嗯 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为有一些慢性疾病需要长期服药的话，也对于肾脏而言都是损伤。 对， 所以其实我们说保养肾脏的方法，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第一就是，你先要留意你的肾脏是否健康， 最简单就是你每次小便的时候，请你留意一下尿液的颜色，包括观察一下有没有味道。当然如果你刚刚吃完很多高蛋白的食物，味道肯定很重，身体有泡沫，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建议你不能只吃肉类，蔬菜和肉类膳食纤维一起吃会减少肾脏的负担。第二就是水分的摄入，对吧，还有就是减少饮酒戒烟， 还要规律的运动，最后就是体检了。定期体检，那保证它的一个安全。肾脏的问题，它是血液的一个过滤中心，如果它出了问题的话，我们全身都不会好的。大家养好自己的肾啊。对，而且我们其实刚才在听李教练讲这些对于肾脏有危害的情况，这里其实和蛋白质 没有提到很多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叫必然的联系。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新闻案例当中啊，好像多多少少都是和蛋白质牵扯上了关系之后，就给我们的肾脏造成了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还放大了。那这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那原因我来给大家解释啊。其实研究表明啊，就是蛋白质刚才我们说了除了以外，但是它是对健身人群，就是大量摄入蛋白质，对健身人群是有益的。 对，它是有需要的。对，但前提是什么呀？是不是健身人群？你有没有在健身啊？对呀。第二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不管是这个男性也好，这个女性的案例啊，他们都犯了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肾脏损伤中一个原则，就是大量过量啊。过量，对，就是任何你不用说别的了，任何一个食物过量，刚才我说了，你水多了过量，你的肾负担都会重。 就我们不说别的啊，就你光喝水，你喝水多了，肾脏的负担也重。 有一个说法叫水中毒嘛。 对，就是这样。所以都别说蛋白质了啊，所以这个就是说任何一个东西，超量肯定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说蛋白质的摄入一定是结合你的什么身体的运动状态相关的。如果你本身没有运动的状态的话，你不需要摄入那么多蛋白质。 我们的日常饮食就足够补充大家所需要的蛋白质了。 因为蛋白质是我们每天啊作为一个正常人，宏量营养素之一，除了蛋白质，你还要摄入碳水和脂肪。是的。所以它能保，蛋白质的功能是维保养以及维修你的肌肉啦、骨骼、皮肤、头发的。而且你每天都在代谢，它都会有一些更替，所以蛋白质就是来让它们更新的。包括我们体内的激素 包括我们还有比如说我们说信息的传导，细胞上都有很多不同的蛋白质来传递运送这些信息的啊，所以蛋白质这个本身它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不能少它，但是不代表就是说你吃多了就会好。首先蛋白质在体内没有办法储存，过多的会产生尿素，通过肾脏排走，所以它会加重肾脏的负担。 对， 就让它的工作更多了嘛。对，但是本身蛋白质这个东西不会引起 肾脏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吃蛋白不是每个人吃多了都会有问题。你看健身人群，我跟你说，健身人群每公斤体重都可以吃到2克甚至2.8克。对，所以也看到很多健身的人群基本上他们都会配合吃一些蛋白粉。对啊，但是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嘛，那位女性朋友 没有提他是不是平时有健身的习惯，但他又把这个蛋白粉当成一个日常所必须的一个营养物质去补充的话，就会造成问题了。我们看到很多的广告啊，就觉得就是好像我们现在免疫力不足是要补充蛋白质，对吧？但是这个是有前提的，前提是什么？是你平时吃不够的话，你需要额外补充。包括我们看健身人群的这个蛋白质的蛋白粉的补充，它叫补剂。什么叫补剂啊？ 就是你正常吃不够的情况才需要额外去补，为什么要吃粉啊？冲于水或用牛奶冲的时候液体时候便于吸收嘛。对吧？那什么下它才要愿意吸收？因为它需要增啊，可能我锻炼完再掉，肌肉在流失，就我的需求量高了，是不是我才需要增啊？所以一切的标准是以你身体作为需求量增加的时候再去谈及的。所以如果你没有这个身体作为需求量作为这个前提的话， 你补的话就是超的。那对于刚才说的这位增肌的男士来说的话，他的这个一个月160袋鸡胸肉的这个量也是属于就是太过了。当然我不太确定每一袋的鸡胸量啊，我们就算一下160袋，平均到一天的话，一天差不多就得4到5袋吧。 对，他一个月啊，我的天。 对吧？4到5袋，那他不可能只吃鸡胸吧。 所以肯定就是额外的部分。我为了为此我还专门昨天买了三种鸡胸去吃啊，就是已经 做一个实验， 我都实验，我发现每一个鸡胸中其中钠离子的含量都是超标的，就是特别多的，特别咸的。为什么？就是我们买的所有的哪怕是鸡屎的也好，就是鸡屎的啊，就是它为了食物的不变质，是不是都要放盐，一种腌制的一种，就避免它就是 变质嘛，对吧？所以你要考虑到这个问题，就是是不是并不是蛋白质的问题，是不是吃的太咸以及积累量太多的一个问题。对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你可以吃四五袋，那如果按照我一袋给你算100克，我都不敢给你算200克，四五袋一天就是400克到500克的鸡胸，这还是最低的量啊。 400克到500克的鸡胸，其中蛋白质的含量差不多就在100克。100克，你其他吃的食物中还是有蛋白质的。对，那如果你的体重是68公斤的话，差不多你每天如果增肌的人群需要的蛋白质含量可以达到多少呢？就是120克到150克左右的这个范围，或者最少最少你也可以摄入就是70到 150克之间的这个120克范围的蛋白质，对吧？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你现在每天都吃这么多，但其中每天又不锻炼，或者说其实你锻炼有锻炼，但你锻炼的量需求没有达到说你需要吃这么多蛋白质的时候，你没有练到你的需求量的时候，就很多朋友有个误区啊，我有练啊，你有练和有练到是两个概念。 就是你有练不代表你练完以后对于肌肉的破损和蛋白质需求增加到这个量，是不是平衡的嘛？ 对，就是我们说一切以身体需求。那怎么来判断这种需求？很简单，如果你做完增肌训练以后，你发现你的蛋白质摄入不够，你肌肉维度在下降，你的饥饿感特别容易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证明代表身体就告诉你， 你是需要补充一些蛋白质的。你要吃啊，不光是，注意，你不是需要补充蛋白质，你是需要热量啊，你要吃啊，哪怕是增肌，蛋白质也只占你供能比例的 30%。 我们说正常人的每天的蛋白质摄入的供能比例大约在 15到20%， 也就是说哪怕你增肌，蛋白质供能比例增加到 30% 而已，不代表全部都是蛋白质。对。 还有一些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好多人流行的这个餐单生酮饮食法，不吃碳水，就吃肉，就吃蛋白，天天就这样，很多人到最后真的是崩溃了。我看他们的一些讲述自己生酮饮食法的一个效果的时候啊， 首先这个方法不是一个就是这个方法本身是一个科学的方法，但是首先不是我们普通人来用，是营养师根据这个病人，注意是病人啊， 他有特殊的状况需要去控制体重减脂的一种变相的方法。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他希望还是用通过食物的调整来，如果很严重就是割胃，给你割胃，然后去减少你，甚至给你胃上开一个孔，吃多了要给你怎么样，取出来，对吧？这种方式目的就是变相的，但我们不希望手术，所以用这种饮食的方法，那也是有比例的，每公斤体重 大到这个量的时候才有助于，但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生酮饮食法，而且分有阶段性，这个要吃多久就要停。生酮饮食法的一些副作用它会引起，因为你低碳水状态脾气暴躁，皮肤松弛，内分泌紊乱，情绪问题，甚至还因为饮食情绪的问题还会导致你身体的免疫力功能的出现其他的问题，包括一些甚至可能会引发的肾脏肝脏的问题。所以这个已经超越了我们自我可以看说明书这种地步啊，它不是你自由发挥的一个事情，它是一个科学的事情，它是要遵医嘱的事情，根据医生，它不是有营养师的一个科学的调配来进行的事情嘛。所以比如说对于想减肥减脂这件事情上，如果您都已经100斤以下了，你说你还要瘦，这就是不健康的，对吧？你还要再用一些极端的方法，那就是我们不希望您拿生命开玩笑。 那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通过科学的方式，注意啊，我不管你是增肌也好减脂也好，科学的方式，对吧？ 守护我们的健康，让我们有个良好的状态。所以首先说一下吧，对吧，到底这个我们应该吃多少的这个蛋白质的量，对吧，然后我们再说一下种类的问题。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关键点啊，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蛋白摄入量，先把基本的量搞清楚，然后我们再说增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吃，对吧。那比如说我们作为膳食的摄入量，就是普通人啊，我们不是增肌的群体的话，每公斤体重 0.8 克就足够了， 嗯， 或最多吃一克。什么意思，我现在是70公斤，那你每天吃70克的蛋白质就可以了。70克的蛋白质的食物有多少呢，我简单来说，比如说一颗鸡蛋大约就是7克的蛋白， 嗯， 如果你今天改善了吃鱼，你吃中午有吃鱼，但你不是一个人吃吧，如果一个人吃这一条鱼的话，今天蛋白质差不多也就够量了，我们就算三个人吃或四个人吃，你这条鱼你能摄入的蛋白质大约也就在20克左右了， 嗯， 对吧。然后你别小看你喝的粥吃的米和面，它们中也有10%的蛋白质呢， 对 啊，然后你吃的蔬菜水果中它们也有3%、5%甚至10%的蛋白质， 就这些零七八碎啊，加起来 差不多你午餐你摄入的蛋白质接近20到25克，甚至多点能达到30克。 嗯， 早餐如果你喝牛奶又吃鸡蛋的话，差不多有10到15克的蛋白质了。嗯，你晚餐但凡喝点粥吃点，但凡你顿顿不离肉的话，你今天蛋白质60到70克绝对是够的。 嗯， 我们说普通人差不多56到85克之间的蛋白质摄入每天刚好， 嗯， 就可以了。嗯，所以您三餐正常吃，只要不缺项不缺类。都够。 嗯，对。 啊，或者你说我食素，我吃豆腐，对不对，然后我再吃其他的鸡蛋，再吃其他的一些蔬菜，那这样综合下来也够必须氨基酸的完整 蛋白 质 的一个需求。对 对，所以首先我们现在应该是不缺的，就是保证你 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我们的营养物质绝对是已经足够， 对 这些蛋白质的需求了。 对，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度就好了。那对于增肌而言或减脂而言的人群，他们是如何去提高蛋白质的比例呢？ 嗯， 其实是技巧，而不是更多提高比例，是有些小的技巧在里边的。 嗯， 啊，比如说我们说要减脂的人，如果你想减脂的话，其实要控制热量的一个缺口嘛。 对， 就是你的消耗要大于你的摄入的时候，你是不是就能去这个 减脂嘛？ 减脂啊，那可能说，哎呀，我老饿，所以老想吃，那怎么能吃一些食物不饿呢？ 嗯 哼。哪些食物吃完会不饿呢？所以有个进食顺序啊，首先要吃一些什么，不容易引起胰岛素血糖升高，所以可以先吃一些蛋白质的食物，因为蛋白质的食物它消化就过程会比较缓慢。 嗯，刚刚说5到7个小时嘛，啊， 对，所以它你吃进来就很容易增加你的饱腹感。 嗯， 第二呢，吃完蛋白食物就要吃一些什么膳食纤维高的食物， 嗯， 粗纤维的食物， 对， 或者蔬菜的部分，对吧，还有就是蔬菜和你的碳水的部分混合碳水一起去吃全谷物的食物。诶，这样你发现你吃一顿，原来吃完这顿可能不到2个小时你就饿了，现在吃完这顿好像3个小时了你没有反应， 嗯， 好像感觉还没消化呢，这个是不是就延长了你进食的时间了， 对，增加你的饱腹感了吗？ 对，所以是不是一些小的技巧啊。 嗯，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的补充蛋白质。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在节目的下半段还会继续和李教练来分享今天的这个话题，也提醒您不要走开，咱们一会儿见。 这里是奥运东道主，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东道了解多一点。 在昆仑红星二维金乒球队有这样一个帅小伙，粉丝众多，他是球队的门将，叫段世能，粉丝喜欢他始于颜值忠于才华。在北京的主场比赛中，他的扑救成功率达到了90%，是球队的门神。段世能出生在冰球传统国家加拿大，不过他长着黑头发黑眼睛，有纯粹的中国血统，爸爸来自广州，而妈妈来自中国台湾。说起对冰球的热爱，段世能觉得这是爸爸的功劳。 Vancouver, so

起来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一起向未来我们都拥有爱来把所有门全都敞开 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 一起来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幺零零点六 FM 幺零零点六 京津冀之声2015年7月31日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128次全会上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宣布中国北京获得2022年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权北京创造历史成为第一个既举办过夏奥会又举办冬奥会的城市 每天六点十六点 FM 100.6京津冀之声里一起来做奥运东道主 欢迎继续收听奥运东道主孟莹主持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是健身教练导师李阳李教练和大家分享如何正确补充蛋白质我们就继续来听李教练和大家介绍吧 那第二就是蛋白质不要只吃一种我就要吃肉炖的不离肉蛋白质有好多不管是优质的肉蛋奶鱼还是我们刚才说的一些植物蛋白比如说大豆啦、谷物啦、坚果啦、种子啦，包括水果中其实也有一些，几乎很少啊。蔬菜中也有啊，比例都很低，就这些也要都吃。所以人是杂食类动物，混合的去吃，先吃这些，先吃点菜，先吃点肉，先吃点豆腐，然后最后再吃一点主食。 对，把主食放在最后。 甚至你发现到后面怎么样，主食怎么样，吃不动， 可以省略了啊。 对，主食有点吃不动了。然后就是要注意在吃饭的前、吃饭中和吃饭后的半个小时，减少液体的摄入。就吃饭别喝水，喝水稀释胃酸嘛，对胃黏膜有损伤以外，这个负担重了嘛。第二就是你一喝水会增加你血糖的升高，血糖一升高，胰岛素是不是出来了？胰岛素一出来的话，你就消化吸收就转化的更快了。所以你要不希望哎你同样还是吃我希望吃很多但又不希望引起血糖过高的反应又不希望又延长饱腹感那别喝水别喝汤。 我之前还听到的一种说法还是说要先喝水来占点肚那看来还不对啊。 不是就你先喝水可以它的目的是稀释胃酸比如说延缓饥饿感嘛。比如说我现在肚子就开始咕噜咕噜了啊有点饿了对吧那怎么办呢还没到饭点儿现在不能去吃饭还在岗位上干嘛喝点水。 这时候是可以的 对 但是像之前半个小时 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吧你别说你现在哎呀马上吃饭了哎呀有点渴咣咣咣喝一大口你少喝点可以咣咣喝一大口你再去吃、其实这样不太好、因为胃酸一吸收胃酸是消化液嘛吸收以后它消化的功能就慢了结果你食物胃中的食物消化功能慢它一直在胃中储留没有办法消化进入到小肠或者它也可以进入小肠它没有完全消化进入到小肠小肠消化吸收食物就不是很彻底你怎么吃进来明天还怎么看到它 对 就是这样反过来如果你是增肌的过程是反的嘛增的过程你是希望你吃进来的蛋白质啊是不是更多转化成肌肉啊 对 并不是增量而是增加它的吸收其实量是不是够了很多人是怎么样没把它吸收掉 对 啊怎么能把它吸收掉呢先吃碳水 先吃碳水 先把那个血糖蛋白那个升高把胰岛素叫出来对吧 对 胰岛素是不是出来了它能持续的让你血糖升高对吧它开始要降低胰岛素要合成嘛它把那个升高的血糖合成糖原要储存在你的肌肉和肝脏中嘛这个时候你就该吃蛋白质啦而吃蛋白质怎么能增加吸收率呢麻烦您嚼碎一点吃肉别跟别人抢吃到嘴里的肉嚼碎一点再咽 让它更容易被吸收 当然你看啊想吃吃多往往满足的是什么叫口腹之欲 对 其实嘴巴和你舌头和你味觉吧但你考虑过你的吸收吗到肠胃里它没有办法嚼碎了给你吸收掉最后是排出去是不是浪费还增加负担对吧最后你发现吃多了肌肉没长肾不行了 是的，什么问题？是吃法的问题，与蛋白质有关吗？它很冤呐、啊！你错误的吃法，最后罪魁祸首栽到蛋白质身上了，对吧？ 嗯、 那蛋白质，那你吃少了，最后你发现你这种错误吃法还会引起的问题，所以不是蛋白质的问题，是你吃东西习惯的问题。 嗯，那这是一方面，但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了，那我就摄入那些更好吸收的蛋白质呗，比如说蛋白粉，刚才都说了。它就是液体的，最容易被吸收，那我就多补充点这样的不就可以了吗？ 嗯，还是时机问题啊，我们叫营养时机、 嗯、 什么时候喝蛋白粉？你训练完以后你想增肌的话，当你练完之后马上你要喝一份高糖的碳水的食物，高碳我们叫、 嗯、 或者叫快碳，把胰岛素怎么样提升了以后再喝粉， 嗯， 这个时候才吸收快。但是呢，往往这种喝完也是太多的量一下进来，太多的蛋白质进来、 嗯、 吸收不了，因为你是空的液体嘛，就是我们说比较固态的食糜状态，只是流食通过的时候它还没吸收的流掉了， 嗯， 这个食物要在小肠缓慢的通过的时候才能被吸收， 对， 所以怎么办？所以先麻烦你增肌完练完训练了吧，你先吃一份面包或吃半份主食，对吧，又能引起血糖升高，肚子里有东西吧，这个时候再喝点蛋白粉 哦， 或者你吃完了10分钟、15分钟以后再喝点蛋白粉， 嗯， 就可以了，啊，不用喝很多， 嗯， 一般我都喝半勺，因为它那个勺一般很大，一大勺大约在28到30克左右，半勺都够了， 嗯， 为什么半勺够？那一勺可能是一天的量， 嗯， 啊，刚才我体重比较轻啊，可能对于那些大体重增肌的选手，可能他们一次还有可能喝两勺， 嗯， 我们刚才说了，正常吃首先蛋白质是不是不缺啊？而是你需要让它怎么样吸收，你要让它吸收，你就要把它嚼碎，然后在合理的时段把它吃下去就可以，不要吃太多、 嗯、 少量多次原则，你的蛋白质应该在分不同的阶段补充，比如说早晨起来睡了一晚消耗很多嘛，早晨起来那乳清蛋白就很好，喝牛奶啊吃鸡蛋就挺好的、 嗯、 对吧，到了中午了你就可以吃各种的肉类，鸡肉啊，鱼肉啊，牛肉啊，这些都很好、 嗯、 对吧，啊，包括鸡蛋对吧，你训练完练完之后呢，你吃一点切片面包、 嗯、 烤个面包对吧，烤面包一般我还要抹什么奶酪、 哦、 因为烤完面包热的吧，那个奶酪一化特别好吸收了吧、 嗯、 一般你再放点鸡胸或鸡蛋，这样三明治一吃碳水和蛋白质比例很好， 全都有了吗？ 再喝一个粉对吧，你练完这样很好吧，哎，你就正常晚饭也接着吃啊，对吧，晚上呢，因为晚上睡觉了要补充缓释蛋白叫酪蛋白，所以牛奶就可以啊， 嗯， 喝个牛奶就可以了，就你三餐正常吃，训练完之后加一个蛋白粉对吧， 嗯， 然后早晨你觉得不够可以少加点，前提是保证你的训练水平要够， 嗯， 你这样吃是没有问题的， 就足以了，其实 对，其实想增肌，增肌是靠练，什么叫增肌靠练，减脂靠吃啊，减脂就是要会吃， 嗯哼， 增肌为什么要靠练，就是你增肌练练到你想吃了，就是你才能长、 嗯、 注意啊，是你练到那个份上吃进来才能长，你没练到那个份上你想吃进来都不会长， 而且还是身体的负担了吗？ 对，而且因为蛋白不能储存嘛，所以负担就重了， 对， 所以你会感觉哎呀蛋白吃多了导致肾损伤，其实不是，是吃法的问题， 嗯， 吃的时机吃法的问题最后导致的你效果不好，还让肾怎么样替你扛罪买单难受、 嗯、 对吧， 是的，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啊，首先是从我们自己的一个健身的目标上说起，减脂的朋友怎么来摄入这些营养物质，增肌的朋友怎么来摄入，尤其是我们今天着重说的这个蛋白质啊，不要让它含冤啊。那当然刚才李教练还提到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奶酪， 嗯， 哎，我们之前也曾经提到过啊，说奶酪真的是个好东西，但是有一些朋友他未必能够接受奶酪的口感、 嗯、 那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吧，就是为什么奶酪它的这种营养会那么高那么好， 其实这个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奶酪的制作过程啊，就是其实这个奶酪呢它里头还有大量的钙质， 嗯， 然后呢这个奶酪中呢还有很多优质的蛋白，所以如果你生吃奶酪就有点像外国人来了吃我们的腐乳和臭豆腐一样，是接受不了的。我一开始也接受不了，但我现在吃上瘾了啊。这、 嗯、 个就和很多人一开始接受不了榴莲臭豆腐是一个道理啊。但可能有人这辈子也接受不了，所以我们不强迫。但奶酪的好处是什么？ 它比牛奶易于吸收，比如说蛋白质啊， 嗯， 对吧？而且它体积特别小，所以它有蛋白质，它有一定的优质的脂肪， 嗯， 而且它还有大量的钙质。所以呢，其实它就有点像原来小时候我们吃奶片一样。但如果你接受了，就不要单独吃了嘛，就混合在一起吃。 像刚才说的，配上烤面包啊，或者一些其他的食物。 你自己做三明治嘛， 对 对吧？你的切片面包，对吧？你烤一下，对吧？你说要买个烤面，不需要，对吧？电饼铛，或者你自己锅上把它备一下就好了。两边一备，备干了以后，它已经热了，把那个奶酪放上去，继续再焖一下，自然就化掉了。如果你觉得那个味道不是很好，你也可以加点别的，比如说我可以切一个鸡蛋，就煮鸡蛋煮熟了，我把它一刀两半，然后呢放到两个面包的中间，又有奶酪又有鸡蛋，你都把它混合着吃，就是不会是一个单一的味道。第二呢，就是奶酪这个东西，它作为一个小食，它的热量高，它比巧克力要好，因为我们每次做运动的时候，不光是低糖，还是属于低钙的状态才容易抽筋，巧克力中几乎没有钙。 嗯， 奶酪中的钙非常的多。 对，之前说补充这个钙质，奶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养 物质。而且为什么要说奶酪呢？运动中肌肉收缩是需要血钙浓度要保持好的。我们老说的有，包括比如说我们长跑中老说这个马拉松抽筋， 对 吧？其实血钙浓度不足，所以这个东西奶酪这个东西真的是太好了，小能量棒一样的东西啊， 嗯， 它还没有那么多糖， 嗯， 它又不会引起过高的这个血糖的变化，所以它不挑人。啊，唯一可能就是那个， 因为口感， 一个是口感， 有些朋友未必能够喜欢它。 对，第二就是它热量比较高，所以对于减肥的朋友可能不会愿意去吃它， 嗯， 啊而已。但是本身奶酪，它和我们的腐乳、臭豆腐一样，它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且在国外，这个好的奶酪很贵的。 嗯，对。 啊，它也是就有点像日本的纳豆， 嗯 啊，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啊， 嗯， 它也有点发酵啊这种过程，啊， 对， 所以其实也是对身体是很好的。 嗯， 我建议就是慢慢去，因为毕竟很多朋友我们从小没有吃这个东西，你突然接受一个东西肯定是有一个过程的，对吧？也不是说就必须要非要吃奶酪，如果没有奶酪， 嗯， 你可以吃点别的呀， 嗯， 对吧？你比如说坚果， 哦， 对吧？坚果、杏仁啊，我们说混合坚果，为什么要混合？因为单一的坚果都有一点缺陷，要不这个就欧米伽三，要不是那个欧米伽六，或这个就是反正都有缺陷，要不这个饱和脂肪太多了，或要不这个就是其他的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对吧？混合起来吃是最好。 哎，所以现在的商家也是非常的聪明啊，给大家出的也都是这种一个袋里头什么样的坚果它都含了， 嗯，但是其实我想提醒一下， 嗯， 我目前吃到的混合坚果都是太甜了， 嗯， 然后它也有盐钠离子过高，所以如果你真的要吃混合坚果，我们吃坚果注意一定都是在上午时段吃的啊， 嗯， 没有下午时段吃的， 这还有讲啊， 其实是有讲的，因为你想嘛，坚果中大量的还是有油脂的嘛， 哦， 而且它里头有一些干果嘛，比如说蔓越莓干或葡萄干，那这种干它的糖就很高啊， 嗯， 你早晨为什么我们说早晨早餐吃的，你早晨一天你上午的时段是你脑力精力投入最专注最消耗需求最高的时候，而且你一晚上已经有消耗，你就是缺了，所以你这个时候补充进来那简直就是及时雨啊， 就能够迅速的补充， 对， 被吸收。 我说通组长，你如果今天早晨突然出门晚了又着急，对吧，路上很赶，一混合坚果一吃，对吧，然后喝个酸奶或 喝一点牛奶， 嗯， 对吧，热量都够了。如果你觉得不够，说这样没有食，那你就是面包混合坚果，对吧， 啊， 牛奶，就这样。所以我建议大家，我真的现在做，我经常做三明治， 嗯， 现在我就是用一个这种像那个电饼铛的东西啊， 嗯， 就天天烤两个切片面包，我买的是黑麦的全麦的切片面包，两边一烤，一片 cheese， 一个鸡蛋，几片鸡胸肉，然后你自己洗点青菜叶子， 对 啊，生菜叶子就可以一铺，自己一家，成本很低， 嗯， 而且营养非常全面， 对， 真的很好， 嗯， 很快，不耽误任何时间，而且喝个酸奶，哇，你一上午营养就够了，这样吃对于早晨这个时段，不管你增肌减脂还有你工作而言都是非常好的， 嗯， 它没有过多的额外的热量，而且它的蛋白质比例偏高，而且它的钙质也很好，所以非常满足我们的， 嗯， 刚才我们说到这几个群体， 嗯 啊，所以，嗯，当然如果没有吃到的、没有吃过的，先去尝试一下。按照我说的方式的话，您可以试一试奶酪也好，坚果也好啊。其实我们说你的蛋白质的摄入来源啊，千万不要单一， 嗯 啊。然后我经常一般也会跟大家说了，这个 你的蛋白质摄入有哪些呢？都是鱼啊，首先最好啊，我觉得能一个星期吃一次鱼至少，因为我们在北方啊，不像在南方或河边这种啊，天都能吃到鱼啊，所以至少我说一个星期吃一次鱼， 嗯， 对吧？然后就是你的鸡肉、牛肉、 嗯、 羊肉，对吧？啊，然后猪肉啊，包括鸡蛋啊这些，那肉类属于优质蛋白， 嗯， 也属于完整蛋白质。 当然，肉类其中它也会分嘛，像刚才说的鱼肉，哎，它就是更好的。 嗯，对， 那像是说我们之前有一些朋友就还蛮纠结这个肉的品种的，什么红肉啊、 嗯、 白肉啊， 嗯， 就会很在意这个。 啊，白肉当然比红肉要好， 嗯， 白肉是指鱼肉和鸡肉，但鱼也分浅水和深水嘛。 哦， 对吧？如果是深的水的鱼肉，它的这个油脂会更健康，反而浅水的鱼， 哦， 就是草鱼啊、鲤鱼啊，还有这种什么就是什么鲫鱼啊这种鱼，它反而它油脂就非常饱和一些，就没有那些深水的鱼的油脂会好一些。 嗯， 啊，所以这个就是一方面。 嗯， 因为我们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也提到了啊，我们对于欧米伽三的摄入还是偏少的，中国人。 嗯， 啊，欧米伽六可能会很多。啊，但欧米伽三就比较偏少，那欧米伽三这些就是一些深海的鱼， 对，嗯， 我们吃的比较少嘛， 嗯， 所以为什么我把鱼先排到前面了？ 对， 如果你说，哎呀，李教练，你听的这个到哪儿去买呀？我告诉你，有个鱼，你从小就吃过带鱼，别的不知道的时候，那带鱼可以买点吃， 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欧米伽三可以补充进来的， 对，但其实带鱼也没有那么多，就是能吃到。 对， 我们就能吃 到，比较方便一些。 对，就是这样。 对， 那如果您有机会吃到，比如说金枪鱼啦， 嗯， 对吧？就三文 鱼 就是金， 啊， 哎，三文鱼啊 这 这些，那当然是更好了嘛。 嗯，就是花样一定还是要繁多嘛。李教练一直在说这个。 你看，梦莹就是一个非常听话听啊， 嗯， 注意一个词，大家听着，花样，对吧？ 嗯， 就是你的蛋白质摄入也要花样多元。 对， 啊，就好，千万不要单一。就是或者你去那个超市现在都有买。银鳕鱼一段一段的那种， 对对， 煎一下给小朋友吃，给老年吃都非常好， 也是很好的嘛。 对， 但是就是哪怕是我们说的很好的这个白肉，刚才说鸡肉啊， 嗯， 鱼肉啊， 嗯， 也不能说光一味的只追求它了，然后就忽视了红肉。有些朋友也会很在意，老说这个红肉不好，所以我基本上都不要碰红肉，有这样的想法。 我觉得少吃这种制式肉，比如说有那种制式的，就是碎肉啊、丸子啊，或者用这种红肉的话，我希望大家吃整体肉。 嗯， 就比如说某一个部位你自己去买。那我个人觉得啊，牛肉、羊肉是优先的 啊， 啊，红肉的部分，然后就是猪肉，你可以选择， 嗯， 啊，如果可以吃点这种什么黑猪肉啊， 嗯， 或跑地的这种野猪肉啊，那当然就更好了嘛。 对 啊，那奶制品我觉得这个就简单了， 嗯， 就是每天如果可以的话。一天一袋奶， 嗯， 我们现在一袋奶就是半斤嘛，可能不到半斤啊。我看现在奶都243毫升，就你看都不到半斤，就是这样。可能你说不能喝牛奶，因为乳糖不耐，那我们就喝酸奶嘛， 嗯， 对吧？酸奶如果你觉得太贵的话，那就真的自己买一个酸奶机，买点那个我们叫杆菌，自己就可以放在冰箱里， 嗯， 做酸奶。 我看李教练现在是什么都喜欢自己做了。 首先我学了很多营养的一些课程，啊， 嗯， 首先。自然的食物优于后天加工的食物，啊，第二就是我们说在自己制作的这个过程中，我是能很亲眼控制这个量的， 嗯， 比如说如果我们出去吃这个菜，你比如说我点了一个宫保鸡丁，又点了一个鱼香肉丝，对吧？然后又点了一个其他的什么肉菜的话，我不知道我的蛋白摄入多少，所以我想说一下，刚才我们说虽然说什么每公斤体重多少多少克。但很多人对多少克还是没有一个概念， 对， 所以我们也想教给大家怎么去吃，你就把你自己手拿出来就好了，啊，你的手，如果你真的吃的那个肉熟的这个肉啊，熟的这个肉，这个量差不多，你每天增肌的人吃自己2到3个手掌的熟的这个肉的量就可以了。 啊，哦，这是增肌的人，我们普通的朋友们可能。 一个 手掌就足以了， 普通的人就是一个到一个半就够了， 哦， 就是肉类啊， 嗯， 只是肉类，不包括你还要吃鸡蛋，还要吃牛奶的啊，就是我们说蛋白质，刚才说花样不要只吃一种嘛， 是的， 对吧？你的肉类就是这样。 还有就是你说李教练，那我不吃这些肉类，我吃豆腐啊这些也可以啊。那豆腐的话，那你光只吃豆腐也不行啊，其实是不是也要多元啊？ 还有植物的 对植物蛋白， 对， 对植物蛋白，虽然大豆我们说的大豆中它属于完整的，它九种必需氨基酸都有，但是它的比例不太合适，吸收率很低。 嗯， 当它跟其他的动物蛋白混合就会比较好，但是、 嗯、 但我们说豆腐跟鸡蛋吃其实一般不是很好，比如说喝豆浆吃鸡蛋对吧。但如果你的豆腐，你看我们古人就很聪明，有一道菜大家都挺喜欢吃，来自于四川，红红的啊啊，然后把豆腐切成一块一块。 麻婆豆腐。 对，你看麻婆豆腐是不是有点肉末啊？ 嗯， 这点肉末和这个豆腐的混合，其实增加了动物植物蛋白的吸收比例。 哦， 这样 就是植物蛋白和动物蛋白做出了一个最完美的搭配。 对，我自己会做一个，就是用嫩的牛肉去炒这个和豆腐。一起炒着吃，为什么要说这样吃？这个对女性很好。 嗯， 因为红肉中的铁是女性补充最好的。 嗯， 大豆中的蛋白质对于女性的雌激素的补充是一个非常好的，又红肉又能补铁又能补蛋白，对吧？那你说这道菜是不是 非常的营养、 啊、 并且还有口感？ 对，其实就是这样。所以这个量，首先我们说这个手掌，对吧？你看自己、 嗯、 为什么？所以说每个人吃的真的不一样啊，因为每个人手的大小是不一样， 是的 啊，所以你每天吃自己的量就可以了。如果你真的是增肌的朋友的话，除了你如果说你自己不做饭的话，你就要吃粉的话，那我们是额外说了，上面都有剂量我们不说。如果你自己做饭啊，就是三分法， 嗯， 自己有一个便当一个盒，对吧？什么叫三分法呢？就是这个盒里有三分之一是碳水， 嗯， 三分之一是蔬菜，三分之一是蛋白质。那三分之一的蛋白质可以是很多的蛋清， 嗯， 也可以是你的水煮鸡胸， 嗯， 或者你把鸡胸煮完有撕成丝， 对对， 用一些黑椒末， 对 对吧， 对， 一拌就好了，对吧？然后呢，中间一定要有蔬菜，所以你这样的蔬菜肉和这个碳水这样比例去吃的话，不会出现我们开始的那两个案例的现象的问题。 对， 第二就是你真的要喝粉，请注意它是补剂，前提是你先把饭吃好， 嗯。 你不把那个饭吃好，你喝这个补剂的话，那真的是不行的。 对， 对吧？那还有一个大前提，就是你的训练要保证训练。那我来说一下增肌的训练啊，请注意啊、 嗯、 我们以下说的是增肌的训练啊。如果你真的想增肌的训练，你单纯的一个部位在今天的一次训练中要保证一个比较较重的重量的前提下完成120次到150次的重复， 哇， 那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破损。 嗯， 破损完修复的时候需求，你才会有增肌的饿的需求。 对 啊，如果你没有这个破损的前提，而且每周没有4到6次的这样的破损的时候，你摄进的蛋白不会帮助你转化修复，你不会有增肌的效果，反而会增加你的肠胃和肾脏的负担。 对，这是前提呀。 我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们比较就是以这个卧推为例啊、 嗯、 有很多人练胸嘛，推胸请你选不要只推一个动作，如果你说你只会那 OK 啊，如果你一个动作比如说卧推，那麻烦你12个一组做10组， 对， 这个很无聊的。而且你的重量比如说如果你的体重是80公斤，你想通过卧推来增加你胸肌的维度和重量的话，那不好意思，你至少差不多你的卧推重量应该在50到60公斤的这个重量，至少是这个重量、 嗯、 甚至是60到70公斤的这个重量持续去推， 嗯， 120次，啊，但我按照我刚才说的次数和组数去做， 对， 组间休息还不得超过45到90秒 啊、 哦，就是这样。一般在前4组的组间休息都是在30秒左右，从第5组开始到第8组的组间休息可以不超过1分钟， 再长一些。 8组以上的话可以变得到 70秒到80秒 ，但不准超过90秒， 嗯， 啊，因为你会也会有疲劳，就是这样。 嗯， 所以很多朋友呢，就是训练的爱好者，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是练了120次，但你的重量不对。 嗯， 第二，你是练了120次，你的组间休息过长也不行。 嗯，对。 啊、还有就是，你是练了120次，可能你的目标肌肉发力感受并不是很好，所以你的效果就不会很好。 嗯、对。 所以这只是一个动作。如果我们真的想好好增肌的话，对于一个部位的训练动作，我们建议至少是3个动作， 嗯， 甚至到5个动作，每个动作做几组呢？做4组或3到4组，每组要做10到12次左右， 那你就选择适当重量，这样下来就不止120到154，可能重复次数会达到200次。 嗯， 你真的能这样完成这样的训练之后，你自然会感受到我说的那个好处。注意啊，不是练这一次你第二天就能吃那么多，不是，而是你先练一个星期。 嗯， 差不多你在练完第二次到第三次左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日常的饮食已经不够了，你饥饿感会比平时来的早一些的、 嗯、 这个时候甚至你感觉肌肉在掉，这个时候告诉你你吃蛋白质的时机，增加蛋白质的营养时机怎么样 来了， 来了 对，但是前提的这些铺垫一定要先做到，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科学的认识我们身体对于蛋白质的这个需求，以及该怎么进行一个科学的补充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李教练，明天咱们不见不散，谢谢李教练。 谢谢孟莹，谢谢大家。 感谢收听孟莹主持的奥运东道主，欢迎明天继续收听。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京津冀之声新书选播特别节目将用6天时间节选播出书中部分人物故事。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让我们一起追怀前辈，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京津冀之声与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推出，敬请关注。